Stanislavski 嘅演員嘅自我修養，其實都係想藉住呢個題目啦，因為大家都好熟悉呢個題目啦。咁到底做演員係有啲乜嘢嘅職業培訓嘅咧？咁所以咧，今晚咧我就邀請咗兩位嘉賓啦，演員、舞台劇導演同導師嘅 Billy 施彪信，同埋動作演員導演 Albert 梁冠耀，係嘛？同大家討論一下演員嘅職業培訓同埋演員嘅自我修養啊！嗱，演員的自我修養咧，依、這個題目聽起上嚟比較高深莫測。其實依本書嘅英文翻譯個 title 咧就叫 An Actor's Prepares， 即係直接翻譯嘅話就係一個演員的準備啊，可能就會比較清楚啲，係咪？Billy 你係科班出身噶，有冇讀過依本咁中外馳名嘅大作啊？ 哇，一定要啦！即係以前入到戲劇學校，我諗無論你喺亞洲啊、西方啊邊一度入戲劇學校咧，即係老師一定要提呢本書，你唔讀就覺得自己好似冇入過嚟讀咁樣。 係咪啊？即係咩係內自外，外自內啊？ 內自外哇！嗱，呢啲又係即係坊間成日有嘅，各江湖上嘅一啲咁樣嘅一啲句式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冇嘅。其實你要睇。其實內外其實不是只是心理狀態咁簡單咯，係啦，而我做嘅呈現亦都配合翻心理狀態，所以其實係 balance 嘅個界咯。 我哋應該慢慢講， 慢慢講。 Albert， 你應該係我咁樣介紹啊嘛，你應該係香港近期真係科班出身嘅動作演員，即係你係根正苗紅咁樣受過專業嘅培訓嘅龍虎武師嚟嘅。 系冇错，冇错，系可以咁讲啦。几年前我跟咗呢、這个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搞嘅一个即系 train 一班新嘅动作演员，咁喺香港嗰度工作啦。咁我觉得其中一个主要嗰、那个重点就系、是、因为其实好多香港嘅龙虎武师个年纪比较大，咁其实系冇乜新血。走入嚟， 其實香港現役有幾多龍虎武師啊？ 個會有幾百人， 哦、 但係我而家就咁諗啦，我諗 即係50歲以下有幾多？ 50歲以下，我諗大概我估咋，估計 唔係年齡歧視啊，我只係 大概估計30人到， 係咪啊？ 我估係啦， 嗯，即係其實我哋應該要慢慢傾下，到底點樣入行嘅咧，係咪？其實動作演技同埋呢個傳統我哋想象中嘅演技有咩分別啊 ？Billy 阿導師，你解釋一下先。 我諗身體訓練點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即係譬如我自己譬如喺英國讀戲劇學校啦，咁就真係比較少機會接觸武術啊、東方嘅一啲嘢。但係其實你作為一個演員，你自己慢慢去成長嘅時候，你會發覺嗰練功嗰個重要啊。即係我覺得，就算譬如你練功，你擲馬，你個步馬穩，其實你唔係要做一個動作演員，但其實你都要，因為你出到嚟上台，你嗰個壓台感啊，你自己入邊俾嘅嗰個能量啊，其實都係好大嘅一部分，所以身體上我哋所而家都叫練嘅嗰種功啦，就算你出嚟唔係真係打功夫到，都好緊要嘅。就算你拍文戲，其實你入邊都要有嘢噶嘛，係都唔可以好浮咯，係啦。 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即係其實今日我有兩個專家喺度，一個咧就應該係演技上嘅文科出身嘅，一個就係Albert 你就係演技上嘅理科班出身嘅，跟住就一個咧就喺香港受訓嘅，一個就喺外國受訓嘅，係啊，係我即係我哋依個同埋你兩個都係演而優質度嘅，又係演員又係導演，咁我今日一定要捉到錄啊，要好好地脱角啊。咁其實嗱，Albert 站桩咧，我以前成日听老师讲咧，就好重要。乜嘢系站桩扎马？ 系个 foundation 咯。即系如果作为一个动作演员，我觉得首先即系最主要个条件就系、是，即系你嗰、那个physical ability 系要好先啦。即系正所谓一个运动，即系好运动 神 经，系啦，好运动型嘅。咁即如果對做戲嚟講，可能你對外來嘅影響比較敏捷咯。即譬如話，如果人嚟做一個打拳過嚟，你個反應 会即刻系可以 react 到嘅咁样样咯。咁个 foundation 嘅主要性就系、是，可能你会自己本身练开一啲武术啊、跆拳道啊、功夫啊，即系任何运动嘅嘢会好有帮助。 我有个朋友，我真系道听途说啦，因为我朋友就其实系喺荷里活都出名嘅嗰啲动作演员，即系新名嚟嘅。咁佢又话俾我听，喺好似喺英国嘅呢个咁嘅动作演员嘅登记咧，你咧识得三个额外嘅技能咧，你就可以登记做动作演员噶。咁我有少少心动啊，因为原来唔知剑击算啦，骑马算啦，揸车啦，即系可以揸滚波啦，咁样都可以叫做系一个动作演员啊。我应该去睇下，了解一下呢件事。 咁应该有好多人系可以做到呢、這个做到呢个动作演员。 系啊，香港高手在民间啊。 系，我有啲 friend 喺真系喺英国做特技人。咁即佢同我讲返，就譬如话如果你学跆拳道咁讲啦，即佢个 requirement 可能要你去过某一啲佢认证嘅比赛、可能係世界比赛，或者你要攞个唔知咩带咩颜色嘅带先可以算係佢哋认证。 即係要有一啲专业嘅承认资格嘅。 几高㗎其实係。 我见起码佢话大概要五到六年嘅培训係咪 要㗎係呀。 其实咧，站桩咧，我细个嗰阵真系好，我觉得呢样嘢系好荒废人生，我觉得好闷，好闷，好闷。但系到我去学呢个剑击嗰阵咧，我就发觉，咦，其实剑击即系西洋剑击，其实都系同站桩差唔多，你都系要。即係你個點樣講？你個大髀要有力啊，你個 hip 位要有力啊。Billy 係咪咁？ 冇錯啊，其實譬如喺西方啦，雖然我哋冇學武術啦，但係響戲劇學院咧，我哋叫做舞台格鬥 （stage combat）， 我哋要讀呢科嘅。咁、但係咁。即係冇得用中國劍，你要揸西方劍啦。咁其實嗰、那個底咧係嚟自劍擊嘅。咁跟住變咗我嗰陣時候有一啲同學咧，因為佢有劍擊底，佢哋係個個攞曬 A 嘅。咁跟住，但係我哋嗰啲就係要練啦，因為其實個馬步啊嘛，正如頭先 Albert 所講咧，即係你點樣反應你身邊嗰個環境啊。就算喺舞台入面咧，譬如有時有啲大長片噶嘛，都即係一台個台就咁大，你點樣就做？譬如廿幾人嘅一個場景，其實你身體嗰種敏捷度啦，你嘅靈敏度啦，因為同埋係 live 噶嘛，即係嗰一樣嘢都係一個身體訓練得嚟嘅，會對你有幫助咯。喺台上面對身邊環境嘅一種反應。 你頭先同我講喺麥後邊，你講話你係一個比較身態訓練嘅演員嚟噶。乜嘢係叫身態訓練？你俾一堆嘢俾我啦。又咩实验劇場啊？又身体训练啊？即系咩嚟嘅咧？ 嗰种嗱，我谂可以话当代劇場啦，当代劇場嗰种训练其实就系唔系真系读一啲传统嘅线性劇本咁样去去就咁学做戏啦。 乜嘢系线性劇本啊？ 即系譬如有起承转合嘅，咁有个角色成个旅程嘅咁样噶。咁 即系咪嗰啲好虚幻嘅？突然间发咗个梦，跟住唔知去边度咁样嗰啲啊？ 咁嗰啲就跳啲啦，就唔算咁线性啦，系啦系啦。我受嘅训练系比较用身体同埋去创作多啲啦，系啦。咁所以系譬如形体训练嗰方面多啲啦，同埋系。實驗性強啲嘅，即係譬如你話比較片段式啊，去講故事啊，各樣 形體訓練我知道，因為咧點解咧？形體訓練咧，其實有一個好出名嘅演員咧，佢就係因為形體訓練嘅，就係新康納利。人哋話做即係鐵金剛嘅最，即係點解咁有型咧？就原來新康納利係真係一個形體訓練嘅一個佢嘅即係專家嚟嘅，佢真係有特別去訓練過，所以點解佢喺行出嚟特別入型入格咧？即係佢之前咧，其實咧嗱，依、這個我啊真係做過啲research 嘅。新康納利咧係點樣俾人哋揀做依個不知名嘅演員咧？三十幾歲俾人哋揀做依個鐵金剛咧？佢其實之前嗰出戲係一出不知名嘅米奇老鼠公司嘅一出小朋友戲嚟，但係佢就係嗰個形體好識得佢個動作嘅形體，所以大家經常津津樂道就係佢第一部電影《Doctor No》入邊喺個喺個賭場行，佢個動作特別簡潔，特別即係好斯文，但係你知佢打得 係。 你頭先講咗簡潔呢個字，其實都好重要啊！即係你一舉手一投足，你要做到嗰樣嘢，但係你要乾淨噶嘛，做得，因為其實我哋講緊故事啊嘛，用身體係咯。 頭先你 Billy 你話你略略係應該識得用西洋劍嘅係嘛？ 學過咯，讀書嘅時候係啦，跟住翻到嚟香港都冇掂過啦。 Albert， 你嘅weapons of choice 即係武器係乜嘢啊？剑定系刀？ 我自己比较中意刀嘅，因为我以前练唔系练武术系练单刀嘅。 我练单刀， 练刀都唔棍。 你系边个门派啊？ 其实我细个跟我爸爸学蔡李佛嘅，但系咁因为喺呢个电影嘅动作电影熏陶底下，其实我即系对武术都好有兴趣，因为喺镜头上嗰个演绎比较个美感比较高啲嘅。但系我爹哋佢学传统拳咧就唔中意呢啲嘢嘅，咁所以到我大个咧先自己走去学武术咯。咁、我想加翻头先阿 Billy 讲开嗰样嘢由内至外，即系佢剧场由内至外一样。其实我哋做动作演员好多时唔系个个动作都做过，即系譬如有一次开工，如果佢叫你喺二楼跳落嚟，咁你冇理由自己喺屋企二楼跳落嚟噶嘛，系咪先？咁有阵时你肢体上嘅动作都要某即系某个certain level 嘅imagination 喺入边点样去？譬如我早嗰排喺搲住个二楼，跟然之后跌落嚟，但系咁个导演有一啲特定嘅要求，我可能要爬上去个栏杆扇手，然之后揈出嚟先跌落去咁样嘅。咁我爬上去嗰阵时候，我点样可以演绎一个好似好辛苦，但系就嚟爬到啦，然之后唔够力而扇出去咧？咁其实都要由内心去演绎咁样样咯。 即系你事先，即系因为即系啲咁嘅二楼跌落嚟啊，三楼打一个关斗落嚟，你唔可以喺屋企练，你就要靠一啲想象力。 系啊，喺现场系啦，冇错，喺现场想象啊。如果我所以嗱，最奇怪嗰样嘢就系、是。好多時候我哋係做動作咧，係冇睇過劇本，係唔知個場戲發生咩事。有陣時真係要走去問翻個輔導或者 PA 或者指導，哦呢場戲係講咩嘅？原來佢係咁樣先，點解會搲住嗰個那個露台而跌落去嘅？OK 咁樣樣，然之後用一啲 imagination 去做嗰件事。 其實有時候大家好少講呢樣嘢，演員其實應該係要其實係一個群，大部分時間都係一個群體嘅活動嚟嘅。即係依個溝通係好重要嘅， 好重要。 呢、這個 teamwork 即係大家好少講呢樣嘢，即係好似你頭先講話，其實你真係要現場去到，跟住要同大家溝通，問下到底呢場戲係咩嚟㗎？我到底做緊啲乜嘢嘢？依、這個其實可能就係演員嘅一種修養嘅一部分，係咪？即係係咪要多真係要開口問咧？ 係啊，我初入行嗰陣時咧，係唔夠膽問嘅。因为好多时譬如我收到 call 开工是不知道拍啲乜嘢。 即好似某电影入面想攞个饭盒咁 样。是啦是啦，你唔知道当日开工是拍啲乜嘢。咁但係我諗而家比较新即係后生啲嘅指导开始做指导啦。咁即係佢哋会比较即係 detail 啲。即係佢会可能。 即係新嘅可能学院出嚟嘅同学。 是啦是啦是啦，我想因为那个时代又改变了啦，咁样样咯，咁即系嗰个合作模式又有啲唔一样，我觉得。 以前嗰啲前辈有啲时候好似唔系好中意讲嘢， 系啊， 中意睇下你，大家好似要心灵感应噶嘛。呢个系唔同嘅风格，应该系咪咁样？头先你讲过一样嘢嘅，其实武术。即係你真真正正去學功夫同你即係去學武術，係即係鏡頭前面展現嗰個比較似係武術多過係功夫，係咪咧？ 其實做呢一行識唔同嘅武術或者功夫係有著數嘅，即係好多時而家好多人會練泰拳啊、MMA 啊，但係如果你嗰日拍古裝嘅，你係唔識揸兵器，唔識點樣揮刀，即係會係一個問題，所以。唔多唔少，我哋都會走去學其他嘢。你唔需要好精，但係你要識啲咁樣樣。最大嘅分別就係、是我哋睇上嚟出拳或者踢腳會好似好大力，但係其實要收力咯。所以我哋有時開工好怕咧， 尤其是喺一啲 production 佢會揾啲真係拳手嚟開工啊！哇，嗰日我哋咧就真係擔心啦，因為佢係唔收力噶嘛，即係佢哋會慣咗啲力去曬出去噶嘛，同埋好多時咧，就算佢幾大力都好，喺個鏡頭前面睇咧係覺得冇力噶。咁導演話啊冇力喎，再嚟過，咁就慘啦，越嚟越大力。咁好多時就係啲舞師要硬食咯。 即係其實表演出有力同實際上有力係兩樣嘢嚟嘅， 係啦， 即係未必係一樣 嘅，未必係嘅。 即係好似英國有個好老牌、好出名嘅演員羅蘭士奧利花 （Laurence Olivier），、即係莎士比亞 好出名舞台劇演員開始。 佢唯一俾大家嘅advice 即係suggestion 嘅話，佢話即係表演係一種幻覺嚟啊！即係佢話 acting is illusion 啊、即係好似魔術咁樣嚇。所以即係喺鏡頭前面嘅嘢，同喺鏡頭後係有少少唔同啊。我成日其實冚一巴難唔難做咧？即係炸底冚一巴，我成日想做，我成日睇唔明點樣樣喺鏡頭前面扮冚一巴。 嗱，因為我哋鏡頭，我哋做完呢一次，我哋試下出邊。 有方法嘅，有方法嘅。 我係試下冚一巴。咁我哋講咁耐啦，咁我哋咧，我就諗住不如播翻首歌先，《演員的自我修養》，Alfred Hui 嘅《演員的自我修養》。咁一間我知道你兩個唔單止係演員，亦都係導演，所以我哋翻嚟新聞之後，慢慢繼續講做演員同做導演，大家戴兩頂帽嗰陣有啲咩分別？一間翻嚟見。 一个小角色，请你不要轻看。开镜中，仿似于镜中，把我一再观看。细致到神情都发型化妆，细致到皮毛有皱纹心寒。爱而爱，走到爱而爱，方会把我掩盖。一秒钟都有得发挥，轻见自己大台，每个过程成我角色，发放就别要压抑，谁人亦会去创造奇迹。人人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对手掌能激起一场冷战。你要忠于你立场，才能找到你的善良，灵魂我里的真相。想发生，总有天发生，不会一世苦困。不扣分都也不要紧，出错别怪别人，错事会成全你半生，最美剧目你要等，随时入戏去创造谁身份。人人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不安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勉力去兑换赞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对手掌能激起一场冷战。你要忠于你立场，才能找到你的善良，谁亦会怕伤。 政商界重量级人物。李家超形容他们都是德高望重、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得到他们支持，令他感到鼓舞和更有信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93点，升2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75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27.69，瑞士法郎0.947，加元1.25，人民币6.418，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52.59美元，卖出1,953.67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星期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呢推出一个叫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始终呢年纪呢或者他是有残疾有疾病呢行动不便，他们可能是想去打针，不过呢离开屋企他们都会有困难。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到户接种疫苗服务呢都是为他们而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而家夜晚11:07，气温22度，室外湿度78%。咁我系海林，直播室有两位嘉宾，动作演员同导演 Albert 梁冠尧，演员舞台剧导演同埋导师 Billy 施标顺。我哋头先讲紧啊，两位又系演员。又是导演，演员和导演是不是很不同 的工作岗位？ 不同、啊、 需要的 skill set， 需要 的技巧是不是不同？有没有些当大家又做导演又做演员那阵，有没有些精神分裂症的感觉？ 好辛苦， 是啊，因为、我以舞台例子啦、我只是做过舞台 的导演啦、你要一开始或者未开始之前，你已经要好清楚，要有自己嘅睇法。 嗯， 因为你要有自己嘅睇法咧，你先同设计师沟通到，你先同演员沟通到。咁因为譬如我哋收到份剧本，又或者做一个创作都好啦，即系冇得。其实你嘅睇法影响到嗰样嘢点样带落去一齐行噶嘛。即係我哋嗰個排練期間，其實就係根據你自己入邊嗰個睇法，同埋同演員試一啲嘢。咁所以其實溝通，其實上一次都有講過，溝通嗰樣嘢係非常重要咯。同埋你要知道自己嘅限制有幾多啦，時間有幾多啦。咁呢啲其實 最终都好影响到你嘅决定嘅，系啦。 嗯， 其实我觉得喺即系拍嘢嗰方面咧，其实同阿 Billy 头先讲咧都好相似。 嗯， 我试过一次拍即系微电影啊，咁自己又导，自己又演。非常之辛苦，因为你拍摄嘅时间有限，但 at the same time 你又即系顾得 A， 你顾唔到 B 咁样样咯。即系如果我即系如果有机会再做嘅，我真系都会分开咯。 应该通常又做演员又做导演，我成日觉得有少少冇得瞓嗰个嘅危机，因为通常导演咧拍摄嘅时间好似即系第二日。那晚通常都通頂，因為 要去準備第二日的拍攝的時間。但是如果你又做演員又做導演，就兩邊都沒得睡， 是吧？其實即 mentally 個即 drain 得你個人好緊要，你個人會掹得好緊。去到一個位置，你真的拍，你好難進入演員去演繹嗰場戲個感覺。 但是有没有好处呢？ 我暂时看不到好处。 我又觉得舞台其实反而会有好处。即当然其实那种没得睡那种累其实都一样，不过不同形式的。即是你是演员的时候排完戏可能夜晚十一点演员就真的回家睡了。导演你还要跟 designer 开 production meeting。即是 production meeting 是 after rehearsal 的。你排完之后 你以为工作完了未的，继续开 production meeting。因为排练行到呢步，我哋一直 update 噶嘛，继续从长计议噶嘛，系啦。咁但系嗰个就真系自己一路试嘅时候，你试唔到做到啲乜嘢，你个 idea 继续点样行落去，你嗰个 freedom 系会更系个更加清晰咯，那个导向系啦。 又做演员又做导演，其实应该系一个独裁主义者嘅理想世界，系咪咁样讲？ 都唔系噶， 一切在我哋控制之中咁样。 其实都唔系噶，因为其实嗱。如果啲設計師，有時即係旁觀者清啊嘛，即係佢哋真係真心為你好嘅，其實佢哋會俾一啲 advice 你， 真嘅係。如果你自己又導又演嘅話咧，你會蒙蔽咗，你好多嘢睇唔到。 即係又導又演，又導又演嘅話，其實你嘅團隊就更加重要，係咪？ 係啊。 即係你嘅團隊可以同你傾到偈，同埋你係信佢嘅，因為其實大家嗰、那個可能係其實係咪應該揾翻自己夾過嘅團隊會比較好啲？ 我會咯， 係咪啊？ 劇場都係係 係啊！即係其實我想翻翻去，其實大家覺得即係你而家就覺得好辛苦啊，又導又演，我知道你做緊個 project 咁樣，其實你而家 係我做緊一個長篇劇。嘅又已經寫完個完成咗劇本，咁較早前參加呢個首部劇情， 哦， 係啦，咁跟住就入咗呢個綠燈計劃，咁樣樣嘅，咁嗰個劇本就係、是、又係講關於即係我自己嘅 background 啦，一個農夫武士啦，咁樣樣咯， 你嘅奮鬥史， 我見過嘅嘢，即係我亦都感受過嘅嘢，我覺得係一個香港。嘅故事，因为点解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香港系好辉煌，亦都系动作电影最高峰嗰段时间。咁、其实而家你会见到侧边嘅国家，即系譬如韩国啊、马来西亚、印尼啊、泰国啊，即系佢啲动作片都好犀利，随时劲过香港好多。咁、我自己就好有感觉，我觉得一件好可惜嘅事。咁、我对我来讲，我觉得香港的动作电影等于好像少林寺一样，是吗？即影响整个世界动作电影是怎样的。Even 你现在、最近期看个上戏，其实他动作指导都是成家班的人的。 其实香港的动作电影班底其实影响了整个荷里活的嘛。 是啊。 即其实譬如说你看回譬如21世纪杀人网络。當初都是袁家班進駐入去他那個後面 那一套的在熒幕前面那套這樣 的語言和藝術是跟以前荷里活那種打鬥片是完全不同的嘛。 是啊。 那個現在其實你即是你覺得香港還有他自己的特色是嗎？ 我覺得香港動作電影是即是需要找回自己咯。是啊。我覺得 one of 那個其中一個樣嘢就是 因為所謂的是不是叫後來無無者啊？ 後 即即即 後追上者啊？ 即新即唔夠新血啊！去喺個喺個喺個市場上邊， 即你話承繼 係係啦係啦係做一啲創作嘅嘢，其實雖然你話動作片，其實都係創作。 即我哋動作動作片界嘅人口紅利係到頂係嘛？ 係因為其實都關乎即香港電影嘅 market 係冇以前咁好嘅。咁你當然如果你喺個市場上邊冇咁多工作開嘅，咁就算本身有 talent 嘅人。都可能已經係轉咗行，係啊。 其實睇過李安導演話過，就係話佢話其實最早佢都係佢應該係電影學院畢業咗之後，佢就自己簽咗電影公司，佢就以為電影公司會開戲俾佢。咁跟住到佢後屘發覺，原來坐喺屋企係要等，咁所以佢就開始要自己去做自己嘅創作，自己嘅 project。呢個係咪一個道路咧？即係去 我會覺得係，因為譬如我而家即係喺我個年紀嚟講，做農夫舞師都算係大。你可以諗農夫舞師好似一個運動員咁啦。咁其實你一過咗30，其實你年紀都大噶啦。你個身體負荷唔到咁多壓力。 但是你看翻今屆奧運會咧，都開始無論是夏季奧運會或者冬季奧運會，你見到都會有開始有啲年紀大少少嘅運動員，可能呢個先是新的趨勢啦，係咪啊？ 我身體話俾我聽，我唔係頂得好耐 即係可能個應該行去睇下行下啲咩新嘅路，係咪啊？ 都係我諗。自己創作我諗現今即係喺藝術表演藝術界入面咧，其實而家呢個世代係真係百花齊放，每個人自己揾到自己嘅想要嘅嘢，然之後嘗試去透過你嘅藝術呈現啦。特別係而家，因為呢個世代唔同咗啦，好多人而家都可以自己拍到嘢。是嘛？自己你用部手機可以拍到，已經可以做到好多嘢。簡單嘅剪接，而家好細個中學生其實都要自己做到，係啊。而你就話，就算劇場同電影咧之間嗰個交接咧越嚟越近噶啦，即係多媒體啊各樣啊。而家劇場唔係淨係劇場咯，其實有好多電影啊嗰啲多媒體嘅元素混合埋落去。 同埋疫症之後，其實好多人都入唔到劇場度睇劇係咩？ 係啊係啊， 所以好多人又要轉咗反而上網去播一啲劇啊現場劇、啊。 冇錯啊冇錯啊。 咁所以、啊、其實我都想問，大家覺得有冇分別咧？即係微電影啊、電視劇啊、電影啊、舞台劇啊，其實演技上面嘅調整分別喺邊度咧？ 其實是有分別的，但是那樣是我想個最核心其實 是一樣的。咁但是你鏡頭上面你空間有的位置啊，即係你不可以，你空間不是話真的很大，不是話你身體上點喐都得，你不可以離開個鏡頭噶嘛。鏡頭可能要 focus on 一樣你好細的嘢。你對眼是怎樣啊？咁你會看得很清楚，更加仔細的嘢。但是在舞台上面你入面不是話。都要細膩，但係其實由頭到腳趾尾，又都全個過程睇到噶嘛。嗰一樣嘢， 哦，即係唔係好似你拍戲嘅話，你可能淨係影上身嘅話，你下邊可以著條短褲啊。 譬如係，即係譬如嗰個鏡頭係影你隻手攞起一支水咁樣嘅，可能嗰個係要四個 take， 用唔同嘅方法你點樣攞起嗰支水，咁你就 focus on 嗰樣嘢，好精細咯。 拍手我知道啊，因為拍廣告拍手我真係好清楚，拍隻手簡直係一個噩夢。其實我試過而家岔開講啦，拍廣告手，即係我當年拍嗰啲即係電話展示啊嗰隻手，其實係講緊尤其是某一隻手指。咁跟住即中指要点一啲嘢，跟住就要个演员又要带佢去做指甲啊，又要护肤啊，即系每镜头下边嘅每一样嘢都系要整整齐齐，系咪？呢个都几复杂嘅一样嘢。有冇后悔过入行啊？两位 冇。 有啲咩辛苦位咧？其实唔系每样嘢都咁开心嘅，系咪？ 当时 當時冇咁開心，但係諗翻起，我覺得係幾有趣嘅。有兩件事啦。 嗯。 咁我有一次幫一個其實幫一個網絡電影做副導演嘅。咁其實嗰日都請咗小亮舞師。咁我記得開嗰場戲之前都指明話要幾多把牛肉刀。即是讲啲黑社会劈友嗰啲咁样。咁因为嗰日个演员呢就要早走。咁跟住之后个 production 又唔够钱去搵替身啦。咁是但啦冇所谓啦。咁我自己换衫上囉。咁我换衫出嚟佢就见到啊点解个道具喺度磨緊个刀嘅呢跟住然之后到埋位发觉死啦。全部臨時演員揸嘅原來都係真嘅牛肉刀嚟嘅，真係真牛肉刀喎！ 哇，咁 假嗰幾把咧，淨係足以夠一兩個武師揸嘅啫。咁我心諗，哇死啦！咁然之後我即刻叫啲手足，喂，你記住，見到後邊有臨時演員走嚟，即係劈我幾刀咧，擋住佢，你幫我劈。我真係嚇到隻眼都突咗嗰次。 嗯，即系好似每一个人都有即系啲唔开心嘅日子啦、啊，有啲譬如话银行得吓、啊、剩翻 系大家都穷过系咪？ 我自己即系告白下，我自己曾经真系好认真咁样谂过，即系系咪？我好想细个嗰阵真系睇漫画啊，睇电视啊，真系好想做一个舞台剧演员，但系。Billy， 我自問真的不夠大膽，我真的覺得我自己應該沒辦法可以捱過那些辛苦的日子。 是啊， 那怎樣呢、你有沒有試過那些日子？ 有啦，當然即係其實都銀行試過得兩位數字，我都試過嘅。 哇！真係犀利過 兩位美金定係咩啊？ 港幣啊，係咪啊？即係都試過一次啦，係啦。咁但係即係你作為一個舞台劇演員，你諗下，其實一套戲你要排噶嘛，兩個月最基本。係啊。咁跟住你演出，即係香港嘅。冇一啲劇院係可以俾一個 show 好似外國咁做一個月嘅。OK， 咁你賣座票房得幾多啫？係啊，咁其實變咗嗰個收入其實都好難話真係可以 飄忽不定啊！ 飄忽不定，同埋你長期好難一年排曬到咁接到密曬噶嘛，甚至 overlap 噶嘛。咁所以，但係其實另外一種 blessing， 即係另外一種幸福嘅地方就係你其實會發覺自己有嘅嘢咧，可以發揮喺好多方面嘅，例如配音啦 ，OK， 同一時間我可能我哋會拍嘢啦，跟住我哋可能會教班啦，又或者有啲人去做司儀啦，幫人做 training 啦，即係各樣。同埋咧，做一個演員好緊要嘅就係你要試下做唔同嘅嘢，見多啲唔同嘅人。咁其實係豐富緊你自己嗰個眼光同埋歷練，係亦都幫助到你自己做嘅嘢咯。 係非常同意。我記得我初頭翻到嚟香港係好幸運，係 land 到一個 gig 嘅，即係做一個 supporting role 喺一套電影入邊。咁但係拍完嗰套戲之後就冇乜公開啦，咁唯有翻九至五啦，揾一份咁。 即系你系真系由加拿大翻嚟香港想做演员啊？ 系冇错冇错。咁跟住咁啱嗰个有套戏系揾孖仔，咁我自己本身有个孖生兄弟嘅。咁一阵再讲呢，有啲趣事。咁嗰套戏开完之后真系冇乜公开，咁唯有翻九至五啦。足足翻咗十年。咁其实嗰一段时间系非常之唔开心。咁直到我谂2015年，咁冇再喺嗰度做啦。咁我就决定，我想入翻呢行，但系嗰个转接位非常之困难。点解咧？你翻开 office， 你离开咗呢一行咁多年，突然间你仲话想走翻入去，咁其实你系冇 market value。咁所以其实我先至点解话会走返去动作演员工会嗰度上返嗰个班，其实我係有少少后退几步。咁其实当时我 即返 去 学 堂。係啦，其实都有啲 hard feeling， 因为我自己年纪开始大，就我自己知道，即係做返啲 training， 其实身体好辛苦好辛苦。 但我经常有啲人话硬晒係咪？ 係啦，但係好多啲根係唔得㗎。 咁跟住同埋加上就係話嗰轉接位咧 ，financially 係好大個打擊。咁我係幾年銀行真係得過1000蚊， 嗯， 但係都要即係想克服，因為想克服呢一個困難，因為我諗緊，喂，如果我再揾個另外一個九至五，又係咁10年啊，唔通？ 嗯， 係啦。 即係你覺得點樣？你覺得即係翻咗九至五之後，令你知道演員就係我終身職業，係咪？演員是一個令我有激情的， 唔係其實我翻九至五咧都係做都有做戲嘅， 嗯， 哦、就喺 office 辦就好忙咁咯， 即其實大家都係一個演員， 冇錯冇錯， 只係大家到底演即係你做嘅依個交完戲有冇收錢係咪？ 好難㗎，你唔好以為易啊， 同埋都係時間咯，即係好多嘢其實真係時間儲翻嚟嘅，即係以前細個你會覺得、嗯、哇可能有一個機會咧你就即刻可以嗰啲叫咩？平步青云啊，定飞黄腾达啊咁样、 哦， 但其实你就算做演艺事业都好，同其他行业一样，讲年资、讲经历、讲你自己储到几多，慢慢你其实你就会找到嗰条路，其实同其他行业是一样嘅，原来。 即大家其實我最近睇過一個文章係講演員嘅，其實佢入邊有一句我最記得，佢話啊對演員嚟講，成名得早啊當然好啊，但係默默耕耘多年，即係大器晚成，其實都係另外一番風景啊。 絕對係， 即係其實你爆係一回事，但係爆咗之後又點咧？反而係 啦，因為之後仲有好長嘅路噶嘛。係啊係啊，即係有啲人可能譬如話你。廿零歲嘅時候咁啱你做羅密歐或者朱麗葉咁樣啦，咁就因為嗰刻夾啊嘛。咁但係以前我有個老師講過嘅，一個好嘅演員，你以為可能21、22你做到羅密歐朱麗葉，10年後、20年後，如果你仲做緊嘅，咁你就係一個好演員啦。 哦，即係 仲喺行內出現緊、生存緊嘅。 喂、哦，有啲咁樣嘅喎，話佢話即係啲舞台劇演員，我見到佢係20歲做過個角色，50歲翻嚟再做翻同樣嘅角色。 又或者佢嘅阿媽咁樣咯， 跟住再做導演 啊。係 啊，其實我記得有個朋友講話，佢好多人行外嘅人咧，就中意話去睇探班去睇人哋拍戲。其實拍戲啊，其實一個好悶嘅嘢嚟嘛，因為要係其實一個群體活動，大家不斷喺度等大家，等化妝，等打燈，等呢、這個等埋位，不斷地等。其實大家有冇覺得呢個感覺要好有耐性係嘛？等開工，等機會 拍戲真係啊！因為舞台劇喺排練室咧，就好多人一齊去做嗰樣嘢。但係我諗一個戲組咧，牽涉到嘅部門好多啊。 嗯， 咁同埋所以其實等係過程好大嘅一部分。 有啲咩特別咧？有啲人中意織冷衫，有啲人中意打麻雀。 我記得我初時入行，因為嗰陣時我哋初時入行咧，講唔講得戲名噶？我唔知 都應該講得嘅。 O K， 係 啊。 嗰陣時我參與嗰套《雙子神偷》咧，咁啱啱第一入行，我係佢哋一定係拍曬所有明星嘅戲，咁我哋係長期24小時 stand by。咁如果啲明星未化好妝，咪拍我哋嗰啲先咯。所有大部分都係動作嘅。咁好啦，都拍佢哋啦。咁我哋咪喺個嗰度休息。哇！突然間係即係你可能休息咗成日10幾個鐘，跟突然間叫你喂埋位啦。哇！大佬，我點樣突然間又打到係咯？攤翻著打到頭先嗰個咁樣嘅氣氛出嚟。 咁好聽嘅古仔，我點會俾你而家即刻講曬？我哋聽翻首Danny Chan 陳百強嘅《等》先。我喺新聞翻嚟之後，我慢慢再聽你 Albert 繼續講埋個古仔。Danny Chan 嘅《等》。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定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心，何必抱怨 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将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一间国际学校呈报12名学生经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不过中心经调查发现属错误呈报个案，他们今日复检结果呈阴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昨日接获资料后，因应个案较多，已经即时跟进，了解他们所属班别以及在检测阳性前有没有在校内聚集。到昨日傍晚，校方解释是由于家长透过校内内联网错误情报，中心已经向校方了解成因。他说12名学生今日有回校，他们经复检全部阴性，中心已经确定他们并非感染个案。新冠病毒康复纪录二维码昨日推出，截至今日下午5点有20万人次下载，不过有多名曾经呈报的新冠病毒康复人士说未能够成功取得二维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如果康复者未能够成功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可以在稍后时间再尝试。如果市民本身持有当局发出的隔离令，就属系统内认可的确诊人士。如果他们稍后仍然不能够成功领取二维码，可以联络热线了解原因。卫生署的热线电话是25695777。俾市民查詢有關康復記錄的相關問題，康復者在6月30日前仍然可持醫管局發出的出院證明及隔離令等，當作康復記錄二維碼進入相關場所。世界衛生組織榮譽總幹事陳馮富珍在博鳌亞洲論壇一場圓桌會議上說，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在全球多國肆虐，確診數字持續上升，認為目前未見到盡頭，需要保持警覺。又指免疫鴻溝涉及道德問題，要考慮如何給具條件的國家，確保發展中國家能夠得到足夠疫苗，推進老年人和免疫系統較弱的人群接種，以加強保障和減低死亡率。陳馮富珍說，在後疫情時代，發達國家和貧窮國家需要進行全球性對話，討論下一次疫情大流行來到的時候，怎樣確保各國的醫療和物流系統做好準備，亦包括知識產權、科技和資金等問題，比藥物和疫苗等變得可及和可負擔。烏克蘭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市長呼籲仍然留在當地的居民盡快撤離，他在社交專頁貼文表示，民眾可分別在當地一條大道、一條街以及有烏克蘭士兵藏身的亞速鋼鐵廠附近登上旅遊巴。

运用群众的压力驱使你作出行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影响力》，作者罗伯特·席尔迪尼，由九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是海林。我们今晚讨论的题目是演员的自我修养。 Albert， 刚才新闻前你讲到一半的故事，你说你那天、去拍这个、落场拍戏，因为大家都是通常演员拍先的嘛，跟着你，所以就变成什么十中间由你开工到你再埋位拍那段隔了多久？ 可能是十几个小时。 跟着发生什么事？ 初头拍嗰阵时咧，都会话走去睇下，即系个导演点样拍啊。睇武术指导点样去set 威啊嗰件事咁样样。但系当到进入第三个月啦，即系你乜都已经系睇到，日日睇咁睇，睇到哇， 有少少疲劳， 系有少疲劳。咁 其实都可能有嘢睇，但系睇已经攰， 系啦，系啊，太攰，咁就变咗就可能哇，晨早零五咁样，跟住拍完第一两个 shot 之后，到 朝头早五点， 系啦，咁跟住化妆成咁样，跟住就眼瞓，咁就病埋一片瞓咗。咁跟住之後到啲演員可能轉景啊成，咁突然間有個空檔時間，係啦，埋位啦，跟住就突然間真係會突然間跳，會僵尸咁突然間跳出嚟咁樣，醒咗跟住 零五，跟住幾點？ 跟住可能係十二點咁樣啦，跟住突然間你係個狀態係唔喺嗰度，但係可能 因為做動作要係要熱身噶嘛， 係啊，但你係唔會有嗰個時間，最多熱身就係由你攤喺度嗰個 waiting room 行到去現場都係得個兩三分鐘嘅時間，就要即刻上身啦咁樣樣。 咁點樣算？ 開頭嗰幾個 shot 好即一定係唔習慣，但係即係差唔多去到第三個月就已經係一撻咁就即刻個人可以著到去翻嗰、那個。 我依個超能力係咪？ 係啦，係啦。咁但係你話而家我就真係。真系俾翻多少少时间热身先得。 阿 Billy 有冇咁样嘅经验？ 呢啲情况就可能会比较少喺舞台入边发生，因为 舞台剧你哋落去表演之前，系咪要将自己点样样 warm up 啦，系啦，声音啦，身体啦，所有状态 ready 啦，系啊，因为我哋排练嘅过程就系、是。重複啊嘛，即係嗰個 repetition 嗰個台位啊嚇，其實都真係有少少運動員，就係、是、練到上場最後嗰一刻之前咧，你要練到成副計係 ready 嘅，咁你就去啦咁樣咯。 即係臨場爆發力。 都係，唔係其實最辛苦嘅就係譬如星期五晚做完之後，星期六做兩場，之後星期日晏晝嗰場，因為其實譬如可能特別係音樂劇又唱又跳又演啊，一套戲可能係兩個幾鐘咁樣咧，咁跟住其實中間係一直都要在狀態咯，休息嘅時間其實唔係太長咁樣。 嗰個腎上腺上咗嚟又落翻去又上咗嚟。 係啊，同埋又要 keep 住養住自己把聲啦，因為你現場噶嘛，即係身體嘅狀態啦，身體一定係攰噶啦，咁但係都要 keep 住咯嗰個狀態。 其實都似喎，你因為其實唱歌亦都係一個不可控，有少少唔係可以控制，因為你唔知道你開聲嗰陣個感覺係點樣，跟住你由二樓跳落嚟啊，即係依樣嘢唔係一個平時你日日都會做嘅嘢嚟噶嘛，係咪？點樣去保持住咧？有冇啲咩放鬆嘅方法？ 我有，即係我諗每一個演員，你慢慢隨住經驗咧，你會知道自己嘅屬性。OK， 你要知道，譬如你如果有啲嘢需要戒口嘅，你真係要好注意咯。係啦，你身體你邊一度 憋到好緊嘅，或者練你係練你係扎馬幫到你醒翻啦，定係調轉個人啦，腦充血啦，幫你醒翻啦。你要拉筋幫你醒翻咧，你要靜打坐幫你醒翻。其實係自己要慢慢有一套嘢會幫自己去 warm up 咯。 其實你哋兩個都有大新人㗎。所以對，即尤其是 Billy 你就是做導師啦，其實有啲乜嘢 advice， 有啲乜嘢好嘅如果想入行，我今日係一個十幾歲嘅小朋友，我想入行做演員，有啲乜嘢 advice， 所以有啲乜嘢可以俾大家？ 我都會話其實接受一個有系統性的訓練是很好的，因為我自己都是在英國讀戲劇學院出身，現在就是香港演藝學院裡面的教緊，我覺得其實這個訓練是一個發掘自己的過程，即那樣東西無論其實我們的學生出來做舞台做電視電影又好，又甚至做教育都好，或者做其他的創作都好，其實都是很有很大的 benefit 的，當你經歷過這個過程之後。 我就覺得如果你本身是有學開武術的，那個是一個基礎，但是並不代表你可以用到你那些絕技來拍電影，因為始終都是兩樣東西來的。我覺得你可以拿手機拿 video camera 出去拍一些打鬥的東西，你現在可以抄某一出戲的 sequence 拍了，跟然後自己去學習，除了去身體上表演那個動作之外，你對個鏡頭的靈敏度都很重要，怎樣做 double 位啊，怎樣可以呃到觀眾咁樣樣，你不要理由次次都是一腳伸落去個肚度噶嘛， 即係 你可以就噶嘛。 有個孖生細佬是不是有呢、這個特別的專長咧？好處 係有個對手咯，練咯。我記得有一次拍戲就是佢拍《雙子神偷》，佢我唔知乜佢真係好嗰只黑仔啊！由細個到而家都係喺商場跳喺二樓跳落去，咁啊唔知點解個牆外邊有個口釘，咁啊蓋開咗個手指要聯針。 哦，即系 Albert 有一个啊 ，Billy 你知唔知啊 ？Albert 咧其实有个孖生细路，两个好似噶，系啊， 咁跟住之后就好多打斗佢做唔到啦，咁佢咪我做完我自己个 part， 好，我哋转镜，我咪除咗我自己件衫已经湿到争滴水噶啦，咁我就着佢嗰件衫，咁拍完佢嗰度咧，咪着翻我自己，系我替佢咯，替上呢正所谓嘅替上替啦，咁跟住之后就。好啦，到佢一個半月後好翻咗啦。啊，終於有得嚇、上場啦！啊，真係唔知點解好搞笑嘅。佢一個飛刀，個飛刀嗰、那個刀真係好似回力鏢咁樣吉翻自己個手臂嘅，又亂五針。佢又我又要替佢。 哦，咪即係，但係有孖生嘅好處，大家可以互相睇一睇啊！ 我記得嗰陣時咧喺加拿大，我哋都要做演員嘅。咁佢嗰度有個 project 佢拍開，但係佢就已經翻咗嚟香港啦。咁跟住就佢人唔喺嗰度啦。咁我咪扮佢去開工。 咁所以真係要係好似嘅孖生，係咪啊？ 那個演技就喺呢度嚟啦。就是我去到現場，我扮見過那些人，我扮知道邊個打邊，我其實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像看戲咁樣嘅呢啲劇情。 日本有個漫畫，我當然知道日本有個幾出名的漫畫咧。當年真係我看漫畫話啊、哎，現實生活點會發生啊？一對孖生兄弟，跟住就一個去拍戲啊，去做 model， 另外一個就幫手去翻學。但原來現實生活中係有 嘅，係有用處嘅， 有用處嘅，係啊。這個都幾得意的經驗，還有些什麼可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其實什麼經驗都可以拿來做演技上 的資料搜集？ 其實是的，即我覺得有一樣很重要的，特別 是年輕演員，你要知道其實你畢了業踏入行嗰一刻，其實真正學習先至開始，即有好多嘢其實你點都學唔曬嘅。你入邊間學校啊，幾勁都好，你都學唔曬所有嘢。係啊，即出到嚟，你見到唔同嘅人，同佢哋之間互相學習，自己慢慢成長呢、這個心態，同埋對住呢一種藝術 keep 住有個好奇心，對住自己做嘅有好奇心好重要。 其實我一樣嘢都想講，即近排其實有香港嘅動作演員係走咗去即英國嗰度拍英國嘅劇，拍 Netflix 咁樣，所以其實呢一行 唔係真係唔係死嘅，即係雖然香港可能少製作，但其實亦都有香港動作演員走咗去出去香港以外，即係拍外國嗰啲劇。 即是个世界其实是越来越小，其实个机会未必一定只是在香港。 是的，没错，所以我要看阔一点咯。所以其实 我都觉得对这行有兴趣的人真的可以试一下。 嗯 其實頭先你講我都幾，我覺得呢個 advice 好好嘅，就係話其實大家都有手機係咪？其實你即係用手機嚟睇下，即係去事件重組啊，睇下電影啊，睇下電視有啲乜嘢情節你係想拍翻出嚟。其實你真係去做嘅，真係會學到好多嘢。 冇錯。 是因为其实史提芬史不保都是说他自己小的时候揸着个 Super 8，当年那些相八厘米都是拍得多，真的有好处。这个我觉得即其实我日本呢查到呢有个概念叫一期一会，即其实是即 他是这个茶道宗师的弟子的山上忠义，应用就是说即同一个时间找回一个人来举行一个茶会，一生中可能只是得一次。其实今天可以请到两位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對個我即係我知道 Albert 你今日仲要推 job 上嚟，即係我都覺得，因為你個媽生細佬唔喺度，所以請到兩位上嚟係好難得嘅，即係依個可以分享一啲經驗啊，係啊，仲有啲咩咧？仲有啲咩咧？請到上嚟有挖角，即係捉到鹿一定要脱角，點樣？仲有啲乜嘢？我係大家覺得啊，當年如果我知道依樣嘢咧，我就會點點點點啊！ 我諗。如果我要讲一句俾当年细个嘅自己啦，十年前啦，即系我会讲话，其实呢条路系好长嘅。 嗯， 当下发生嘅事其实只系成个旅程嘅其中一点咋。 嗯， 系啊，即系特别系你唔知道呢个世界会发生咩事嘅时候，即系其实你唔好因为一件事你就会打沉到自己咯。系啊，咁所以心态我觉得好紧要， 系 咪？ 我如果有機會，我會即係同翻我以前講，就係唔好咁快放棄咯。我諗未必係真係或動作演員或者演員，甚至係可能如果有其他觀眾有自己嘅夢想，我覺得真係唔好放棄，因為你人生得一次啫嘛，點解你唔做嘅？ 係即係所以其實未來嘅發生咩事唔做，即係你都唔知道係咪啊？即係反而所有嘢盡力而為，勇敢啲去做， 係 啦， 冇 錯。 所以即係揀自己嘅職業，未必需要揀一啲自己未必想做嘅嘢。雖然可能望上去有啲危險，但係可能依樣嘢係真係自己想做嘅，不如就真係破釜沉舟地去做，係咪？ 認同啊，係。 我見到基哥喺控制室入邊，所以我知道應該好多人已經等緊新聞之後基哥嘅那些年，係咪？咁我哋讲下听晚先，听晚咧星期四晚咧系广东广西嘅题目咧系文字的心灵疗愈，喺呢个黄宗显医生郑子玲系嘛？郑子玲系啊，咁所以听晚咧记住听呢个节目。咁我哋其实入行系啲Albert 入香港入行做动作演员系咪有啲乜嘢训练可以打电话去？ 可以打电话俾工会，即系香港动作演员工会嗰度 系咪？ 系啦。咁如果你即系如果系唔识嗰啲即系动作指导嘅，咁可以去嗰度查询。 哦， 系啦， 即系所以入行都唔系咁难嘅啫，系咪？ 其实唔系真系唔系咁难。 嗯，咁 Billy， 其实你哋就。即 是 你 的 教 啦，咁坊间亦都有好多嘅戏剧班啦。如果即系想小事牛刀，其实好多课程可以上，系啊。 有冇你会唔会建议睇本《演员的自我修养》？ 冇坏啊，绝对冇坏啊，我建议啦，当然。 喂，但好似Stanislavski 之后仲写咗本书。 其实有三册嘅 total， 系咩？ 系啊，但系最出名系第一册咁。但系其实都得意嘅，佢打后咧，其实讲翻少少以身体出发行先嘅嘢。 即系你讲个你嘅专长 系啦，即系可能比较少少身心合一啲嘅嘢嘅，系啊，咁所以咧， 即系要灵修嘅， 又未去到嗰個地步，佢唔會係啦咁樣講。但係咧，睇住個進程咧，其實係有趣嘅。所以咧，要睇咧，不妨咧，唔止淨係睇完第一冊，可以試下睇埋第二冊同第三冊。 哦，有三本嘅， 可能會 有幾厚啊？有冇電話簿咁厚啊？其實 咧，厚薄咧，視乎嗰個翻譯咯，同埋嗰個出版嗰個印刷排版。 哦，係咪啊？啲字大啲定細啲咁樣？ 係啦，係啦。 哦，即係 Stanislavski 係即係一個幾即係 而家。基本的一個即係 foundation 咯，係啦，我哋係啦，即係史實體系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個唔同嘅學派嘅，係啊。咁但係呢個通常係即係會學嚟打好根基嘅一環咯。 其實做動作語言，我覺得都需要上，我自己都有上過個唔同嘅堂啊，係啊，近期我都有上嗰個 Zoom 嘅堂。 是 嗎？但是即外國嗰啲演藝班係有幫助的。 有啲咩方法提高自己嘅運動神經啊？ 做多啲運動咯， 做多啲運動， 唔係同埋 relax， 最緊要係 relax， 俾肌肉 relax， 俾肌肉 relax， 係啊，即係你唔好就咁死練冇用嘅， 哦， 係啊， 即係唔係話要操到自己好狠， 你要俾佢休息咯，如果唔係你好易傷， 哦， 保養其實仲緊要。 喂，哦，這個 保養 緊要，係啊， 即係依個先可以長做長有 啊，係啊，真係噶，我自己都周身傷， 哦，即係依個反而可能係你會俾你自己嘅 advice 咩？即係當然。即係點樣樣去復原係嘛？ 後生嗰陣時候你會意思雜啦，使乜 warm up 啦，嚟就嚟啦。但係而家真係發覺係唔得嘅。 做台做舞台都係一樣嘅，係啊保養啊要。 即係做舞台，你有啲 其實好攰嘅都，即係就算你話你做文戲，即係其實你個人個狀態長期在噶嘛，係，啊，即係你其實個身體嗰個 energy 啊，你點樣學識去要休息嘅時候休息啊？個腦要 shut down 嘅時候俾佢 shut down 啊，嗰，那個其實都係就好重要保養嘅一環。 呼吸有冇方有冇 呼吸有系啦，静心啊，呼吸啊，嗰啲其实会放我好帮到咯，系啊。 Albert 咧，你会做啲乜嘢？ 都系做啲伸展嘅运动啊，咁系咯。 這个其实演员真系一个好神秘嘅职业，有种程度上，因为 一世啊， 系因为你又讲唔到好实际话，一定呢啲嘢一定要。又唔講唔到話，依個好似所有嘢都應該要咁樣樣，係咪？ 藝術又冇絕對嘅對與錯噶嘛，係咯。 下次我要大家再上嚟，再傾，慢慢傾呢樣嘢。演員點樣樣繼續加強大家修養。咁我最後咧揀咗一首五月天嘅《倔強》，希望大家咧有翻保持住呢團火，係咪？希望大家嚇即係逢氣即係 project 多到接唔曬啊，係咪？我希望大家努力啲培養啲新生代啊，嚇啲budget追住嚟開戲啊，係咪？咁你又可即係望到大家要百忙之中推 job 嚟上我節目，我就會好開心。多謝大家今晚上嚟，我哋下次再見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与本台立场无关。我在风中。